情是那么那么样的好，我们都太骄傲，话说的太早。可以啊，是我不好。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最近非常火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都获得不少关注。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舞台剧主题曲，依然是充满古韵，一起来听到这首《万年》。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宝贝，去哪呀？ 宝贝，去 宝贝，宝贝， 还远的地方哦。 爸爸，我们可以去威尔吗？ 可以，马上就去。 好的。 这首歌来自于非常火爆的真人秀《爸爸去哪儿》。这部真人秀到今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相信看了节目的朋友都会被节目当中的温情所感动。接下来听到这首《爸爸去哪儿》。 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春天的蘑菇，秋日的原露，与你连成熟幸福。 好吧，好吧，我们去哪里呀？我喜欢的春天天气好吗？ 宝贝，宝贝，我遗憾留加倍，快问我因何不回对。 有点复杂，偶尔搞糟了，你想想办法。我们是那么晚的一家。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我喜欢的春天天气好吗？ 宝贝，宝贝，我遗憾都加倍，快问我因何不为对。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 手一挥。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黄子韬《想成为你》。 那疲惫的血色眼睛还依然笑得很光明，皱纹里有风和雨，就伤口已发作的痛觉已经习惯了。 So where are you？ 当你们总说我老了， Where are you？ 只是不该告诉我你了，但岁月不让人这句话呢，是给总是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的那些人。我会用尽一生不顾一切死心塌陷，而我的瞬间我坚持到了今天，带给了全世界功夫，带给了全世界。 I don't want, I don't want, we go home。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当人气偶像遇上热血沸腾的空战大片，会碰出怎样的火花呢？轰天烈的导演兼主演李晨在微博互动，猜电影片尾曲的演唱者是谁？随着歌曲《追梦赤子心》的上线，谜底再无悬念。铿锵有力旋律，充满热血歌声，完美诠释了霸天狼成员面对阴谋时不妥协、不畏惧的力量感。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鹿晗《追梦赤子心》。 前方 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青春总是懵懂的，有伤感，有回忆，当然少不了成长。所有青春期的挣扎和成长都成为你人生当中必不可缺少的。当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那些朋友和你一起度过的时光。接下来这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陌生的地图 是我们的时光， 口红的夏夜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口红光彩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 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陌生的泥土 是我们的时光， 口红的夏夜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口疯狂才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会忘。 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记得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陌生的泥土 是我们的时光，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何洁《小永远》。 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捕捉着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沙滩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卷走日光，带不走美好，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是我们爱的